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您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首先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从今天的0点开始，北京地区的各个火车站对进站旅客100%查验健康码，绿码才可通行，进站乘客才可通行进站。那么今天呢，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也是探访了北京南站的地区。从8月份以来，本市的6大火车站的客流密度是明显的下降，重点站区会全面升级首都火车站地区疫情防控的措施，本月也会增加环境的采样次数。原定于8月14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延期举办，组委会会密切的关注疫情防控的进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及时的公布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举办信息。今天早间有媒体报道，北京明确5月31号之后按规定生育的三孩可以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也是立即的向北京市卫健委核实了解情况，这只是过渡政策。在2021年5月31号之后出生的三孩家庭可以享受除国家规定的假期之外生育奖励假30天，其配偶享受陪产假15天。女职工经所在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1到3个月的假期。新的条例出台之后，将会按照新条例执行，目前是过渡政策。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每个月第一个周四，我们要乐享321了。来连线一下我们北京人艺的青年编剧制作人王苏，欢迎苏苏。 哎，江夏好，听众朋友好。 刚才我们听到说北京国际电影节有一个延期举办的消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到说，那我们整个八月份北京市场上面的这个我们能看到的戏剧会不会延期？目前你了解到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也是汇总了一下目前能知道的很多信息，国家大剧院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还有天桥艺术中心的部分演出是已经发了明确的通知，会延期或者取消。但是还有部分大概下半个月的演出，目前为止还没有取消或者延后。所以也确实是对今天的推荐产生了一点点影响，就是昨天临时修改了一下，因为本来很想推荐的两个演出确实是取消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演。然后后来想呢，因为想给大家推荐的剧目本身还是很不错的一些戏，就把目前还看起来可以继续演出的一些剧目推荐给大家。如果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又有新的一些这个延后或者取消的 这样的动态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所有这些剧院的官方账号，还有包括新闻，就都会及时的告诉大家。 包括一些退票的政策呀，到底是取消还是延期，有一部分的延期它是不太需要大家来退票的，对吗？ 这个看大家的意愿，因为一般大家肯定都是挑自己有空的时间来买这个演出票，但如果他改了时间，很可能和您之前的行程就不是那么相符了，所以如果大家还想看的话就可以继续保留，如果后面发现他演出可能和您的时间碰不上了，那就可以选择取消。而且这里面呢就有一个算是小窍门，就是一般你从这个网站就是代理比如说像大麦啊、猫眼啊这样的淘票票等这些平台去购买的，它是会和这个演出团体有一个商量的办法，所以可能退票啊还怎么样，就是要一一的这样来通知。但是如果是从这些剧院的公众号或者是现场直接在票务中心买的这些票，是可以很快速的剧院直接沟通到观众来进行一个退票的。 就是看你购买的渠道，当然在这儿我们也不是说不可以通过代理平台来买，因为确实很方便，对吧？但是要他可能没 有 那么直接的退票。明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乐享321还是会给大家推荐昨天连夜做出了修改的苏苏同学，今天依然会给我们介绍一部话剧、一部音乐剧、一部儿童剧。在这儿呢要特别说一下，今天我在我的微博上面放了四张图片，这都是我自己拍的啊，在现场拍的。是在七月31号 许可的条件下拍的。 对，7月31号和8月1号这两天演出的，对吧？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我在我的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在第二天去看演出的时候说，哎呀，不要问我什么时候再演，反正你们也买不着票了。这一部宫西达也的绘本，然后由我们此刻连线的嘉宾苏苏同学编剧的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哎呀，真的，两天的演出结束了，你们现在包括之前的排练场，就是我拍照片的这个场次，得到的小朋友呀还有家长的现场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呀？我待会儿来说说我这个带去小朋友的反馈，你说说其他小朋友的反馈。 我其实觉得小朋友会喜欢是很正常的，但是让我这次比较意外的是张夏可能看到了我的朋友圈，就是在谢幕的时候我拍到了一位我估计有年过花甲，大概有快70岁的一位老大爷，在谢幕的时候他的小孙子在前面蹦蹦跳跳的很开心，然后老大爷就是听着我们谢幕歌唱妈妈的那个音乐，他就是很坚强一直在忍，但是最后抹了3-4下眼泪。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瞬间。还有很多的这次陪着妻儿去看的爸爸，虽然是个歌颂母爱的戏，但是我看到好多爸爸也是红着眼睛走出了剧场。就确实因为我们都是妈妈的孩子，然后每个人想念妈妈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这次就是能让很多大观众也喜欢永远永远爱你，是让我觉得比较欣慰的，也是觉得可能在以后他的演出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推荐给观众，就是绝对不会说你带着孩子去你自己玩手机，小朋友看开心就好，就是大人也会很喜欢。 而且也不枉我们在七月的第一个周四做了一个推荐，把这部剧作为七月我们很推荐给大家的儿童剧。因为我是我的堂姐带着她的女儿，然后他们一家三口，然后还有我去陪着看。我对于小朋友来说，我是没有什么方法去让他，当他有一点躁动啊，或者是他不太想继续看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所以呢，我那个小外甥女儿，她是就是开始的时候，她可能还没有看进去的时候啊，大概有那么1刻钟到20分钟。他就问我， 他说怎么还没有结束？我当时我就内心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这怎么不喜欢或者怎么样啊？但是他的妈妈呢，很快就安抚了一下他，然后就哎讲了，就吸引他说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好，他看稍稍有一点看进去了之后呢，到最后也是就是你说的大人会感动的那个点。是我看我姐现在抹眼泪，然后她女儿就悄悄地凑过去说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纸巾、 哦、哎呀好可爱的孩子， 对，就是跟她的妈妈一起抹眼泪两个人、哎、但是这个之后我就看我姐姐也是抱着她女儿说哎呀妈妈也永远永远爱你就 哎呀，还有一个比较感动的是也是一个朋友，他带着他的孩子去看，他的孩子看戏比较多了，因为他本身也是另外一个儿童剧的工作者，他女儿来的时候就不是很服气，就觉得哎呀我看多了，这能有什么，然后结果看完了之后呢再跟他打招呼，这小孩就不打招呼了，因为就是他有一点感动，然后回家呢妈妈就跟他聊，就问他说你看啊，这个戏里面有好几个妈妈的形象，对不对？你觉得哪个妈妈最好呀？然后那个小孩就特别可爱的说，我觉得我的妈妈最好。然后那个朋友一下就觉得哎呀，说这个戏没白看， 没白 看，说知道了老母亲的不容易。 他居然没有想到是孩子的求生欲很强。 没有， 都是老母亲的心。 对，他说他的孩子还是挺有想法的，但是他想了想，他说我觉得我的妈妈最好。哎，我也是觉得，就是你是想不到小朋友会给你这样一个反馈和答案的，就证明他真的是他也在思考，他看进去了。 我今天想把这部剧我看的当时拍的我觉得还比较满意的几张照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也是这个原因。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因为我说了我发的图是一部儿童剧的图，然后他们就会说儿童戏剧很有爱，童心未泯很珍贵。是，但是其实我发这个剧的图更多的意图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童心未泯我们才能够去看儿童剧，不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对于有一些的儿童剧来说，家长带着孩子去看，成年人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就是你不需要站在孩子的视角去看这部剧，你就站在你自己的视角去看，包括我也是啊，我去看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说哇我是陪我的外甥女去看的，我就干自己的事儿就好了，你开心就好，也不是这样，我也在从我自己的视角我自己的感受去看这部剧，我们不要把儿童剧前面的这个儿童太去强调它。 对，这个就是也是咱们的节目其实做了到今天是第八期，真的是收到了一些朋友的意见，包括私下他们会聊说哎呀说现在这种类型的节目还挺少的，说你们推荐了戏之后以后可以上一些反馈啊，就是推荐了大家看了之后有什么反馈，哎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然后说就是包括能不能介绍一些小知识点，如果能够正好能够有这个契机来介绍，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是在这期就会相应的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要求 啊，要柔和知识点了。好的， 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小疑问啊，然后后来我一想，哎，那就我们可以在介绍的时候就相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觉得大家都是哎呀很爱学习的听众， 哎，而且也真的是爱好喜欢，对吧？喜欢看戏，喜欢看剧。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乐享321的八月份的戏剧推荐，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我的微博看图，然后有什么想跟苏苏进一步交流的，今天我在我的直播帖里面也圈出来了他，艾特了他，大家也可以去私信他，在微博上进一步的跟苏苏有交流，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的微博我放了四张永远永远爱你啊，慈母龙的图片，大家来看一看吧，一定会打破你对于儿童剧啊幼稚我只有童心我才能看得懂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先来看图，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我们要先推荐话剧。 好的，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话剧呢是即将在8月14号到8月25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都剧场演出的话剧杜甫，它呢是由郭启宏先生编剧，冯远征自导自演的这样一部话剧， 说到杜甫，我们可能就不用介绍了嘛，因为相信没有中国人不会背杜甫的诗，多多少少就是都会背几首。 嗯， 然后这部杜甫呢，可以说是一部也是一部特别适合大人和小朋友一起看的，因为他其实第一轮演出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看，他们都认为这就是一说到杜甫，就感觉只要杜甫一念诗，家长就说：“哎，这个你会背吗？这个你会背吗？”因为真的是提到了大量的杜甫的诗词。 嗯， 但是有意思的呢是，这个戏里面呢，不光是写杜甫写诗的故事，更多的是其实是写这个安史之乱，突起之后，他和他的几位同为诗人的挚友李白、高适、颜武几个人，他们不同的人生际遇。杜甫呢，大家知道他一直是仕途很失意的， 嗯， 然后他在这个仕途蹭蹬的过程中呢，投奔高适、投奔颜武，几次都很难和大家相处，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是不是很好相处的这样一个诗人。 嗯， 最后呢，他也是还有包括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诗人苏焕，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几位诗人，然后他们在这个安史之乱之后是如何在失之江湖和这种乱世里沉浮。最后呢，就是写到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在生活真的已经非常不如意的时候，仍然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嗯， 然后他想的还是五炉独破受冻死一族，这是就是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胸怀，就让人想到呢，他的为什么我们管他叫诗史杜，真的可能是你在他的诗歌里面能看到唐代的历史，能看到诗人的历史，他的诗歌真的是永远在咱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回响，包括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也是占据了非常大的篇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集体记忆。然后这个戏里面呢，不光有很直观的背出来的杜甫的诗歌，像望月呀，春望旅夜书怀，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叫化用的诗词，就是你在看这个故事情节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个情节为什么这么似曾相识，但是其实呢，他就是通过杜甫的这个诗歌里面的一些故事性，然后编剧把它提炼出来变成了剧情，这个很有趣，大家看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哎，你有没有意识到这块是哪首诗，这块是哪首诗，包括他很有名的三吏三别也是在剧中被化用成了一场戏。值得推荐的还有一个点，就是编剧郭启宏老师呢，他是非常擅长写这样的历史剧的，他的李白还有国家大剧院之前正在热演的这个林则徐，这样的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是出自他的笔下，才华横溢，真的是才华横溢啊。这个戏杜甫呢，它是历时8年的时间，你知道这个剧本后面的参考书目就有4-5页密密麻麻的，他参考了很多很多，他把杜甫的诗集包括这些他写到的诗人的诗集全看了一个遍。然后这个戏呢，就是舞美很现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想到大唐，哎呀，是不是一个很富丽堂皇很真实的景，并不是，它是这种还挺有现代感的一种金属线条的这样的一个舞美的景，大家看了可能会觉得哎挺特别。然后呢，但是这个戏的服装跟化妆很有大唐风情，尤其是近些年来河南卫视做了很多这样，包括唐宫夜宴，他们很多这种唐风的节目，会让人觉得唐代的审美还是很高的，大家看了会觉得哎呀很漂亮。在这个戏里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有点看起来很特别唐风的一些妆容，知识点满满的。 对，就是听完了以后我也觉得就是是一部我们要去观剧的话，提前做一些功课，然后看完了以后还想再继续做功课的一部剧。 就是因为它并不是那种故事性很强的戏， 嗯， 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像剧中写的，它塑造了一个诗的江湖，有一群诗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唐代，这些诗人他们是怎样一边写诗一边生活，一边在这个宦海沉浮，确实是看完了会让人更理解为什么唐朝的那些诗会有比如说像田园诗、边塞诗，然后还有很多这种李白的豪迈的诗歌，跟杜甫的这种苦与愁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诗是这样的，确实因为他们的人生遭际是不一样的。 刚才你特别提到了，因为它依然是在暑期来上演的剧目嘛，肯定也会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看，但是我觉得从以往我自己当小朋友的经验来说，哎，我知道家长朋友你们很想让我们背诗，但是你们可不可以不要一定要在看剧的时候给小朋友们带来这么多的心理压力， 对，就是 动不动就说这首诗你会吗？压力真的很大，我这是来看剧的，为什么要背诗？ 我们也是想说家长来看戏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准备工作，把很多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些诗词呀、成语呀写了注释在节目单上，节目单也是免费领取的，大家可以提前做一做准备。因为有些词确实是偏文的，可能12岁以下的小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有一些困难，但是家长可以给他讲一讲。 对，我觉得讲解可以啊，但是就不要随堂测验一样。 确实，因为有些观众会反映，因为这个戏的知识点太多，然后有很多家长就一定要在演出的时候来跟小朋友进行一个交流。我们也是觉得呢，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看在心里面，回家之后再交流，不然确实是很容易大家互相影响，因为大家的知识程度确实不一样嘛。 对，这一点提示也非常重要啊。刚才苏苏介绍的是由冯远征自导自演的杜甫，8月14号到25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都剧场来演出。 对，值得还有一个小点就是不给大家剧透啊，就是他每一幕还有包括开场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迟到，因为他有这个彩蛋，就是幕间呀会有一些小惊喜，可能大家坐在剧场你就能感受到，就是戏没有开始甚至中场休息的时候你都能够感受到唐诗的魅力。 好，就是开始之前包括幕间都有彩蛋。 对， 好的，这是我们在8月份乐享321的第八弹的推荐里面的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一部话剧《杜甫》。哇，这个确实这个知识点满满，也让我们觉得说我在看之前如果有一些没有特别了解的，我们也可以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都可以记住它，然后回去再翻阅一些资料之后再给小朋友讲。像苏苏说的，千万不要当场就在那从头讲到尾。 对，因为确实最近因为这个疫情比较严峻，也是希望大家减少交流，不要说话，而且确实是我们现在要提示一下大家，一个是关注演出信息，再一个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防疫工作，还有呢就是到现在到很多剧场看演出都是要求携带身份证的，实名入场，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没有带身份证可能就会很麻烦。 好，这个提醒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乐享321，记得了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我和王苏，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今天的直播帖里面我有@王苏的微博，大家也可以去跟他进一步的就戏剧方面的你自己的想法去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8月份的儿童剧了。 是的，接下来要推荐的儿童剧呢叫做北京童谣，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很有京味儿？然后呢，它的编剧是张俊先，导演呢是王炳然、王泽两位导演啊。王泽就是我们《永远永远爱你》的导演了。然后呢，这个《北京童谣》会在8月22号的上午10点、下午2点半有两场，在这个世界剧院，演出时间相对会长一点，有将近2个小时，所以它比较适合6岁以上， 一直到高中吧，上年纪的孩子，如果太小的小朋友呢，确实还是建议慎重，因为确实是演出时间会有一点点长。 因为两个小时的话，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来说，还是真的坐不住啊，对他还是很煎熬。六岁以上啊，就没有问题了。 是的。然后这个戏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戏，就是你看他的主人公叫刘哈佛，是不是一听大家就能够明白？这个小孩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学霸，优秀到炸裂，然后过目不忘，考试型选手，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他就是对自己的要求也很完美，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甚至忽略了和家里面奶奶的交流。然后他的成绩很优秀，奖状多到让家长都哎呀，就是觉得哎，吹嘘都已经没意思了，太优秀了。但是呢，这个家庭呢同时还有一个学渣妹妹，就是他的妹妹是一个就知道吃零食，就是喜欢和奶奶一起玩的这样一个小学渣。但是呢，他们的奶奶小时候经常会给他们唱一些童谣，但是长大之后可能他们就忘了。然后他们就奶奶不幸患了阿尔兹海默症，记忆就慢慢越来越差。但是这个很喜欢科学，学习成绩好，沉迷于天文的这个哈佛呢，他已经不太喜欢奶奶那个童谣世界里面的一些他认为不科学的东西了。他就这有什么意思呀，就全都是迷信啊，都神神怪怪的。但是呢，当他发现奶奶真的开始遗忘很多事情，已经不认得爸爸和他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啊，奶奶生病了，奶奶老了，他开始意识到陪伴家人也很重要，然后开始走进奶奶的世界，发现前所未有的自由、纯真和快乐。而且在他这个奶奶记忆真的即将消失的时候，哈佛和妹妹决定一起帮奶奶创造一个美丽的梦，然后就是一个童谣世界的梦。然后这里面有往事，有童真，然后有无限璀璨的星空，然后也是一个会让我们看见爱、懂得爱和学会爱的故事。 对于六岁以上的小朋友来说，这样的儿童剧他们是完全可以看懂了，对吧？ 对，因为其实它不光是一部简单的儿童剧，它更多的是反映的现在小朋友啊，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和家长，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之间的很真实的这种生活情感状态。它里面有很这种烟火气的生活，就是包括我们说的别人家的孩子，然后也有为小朋友发声的章节，就是小朋友应该怎样成长呢？这是小朋友需要思考，也是大人最需要思考的。他们就这些主创呢，他不仅对这个故事有一个很精彩的讲述，他们还真的是都把自己的亲人亲身经历还有生活里的一些细节融入到里面，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能奶奶就是我们身边的奶奶，爸爸妈妈就是妈妈的唠唠叨叨，爸爸总在和稀泥，然后哥哥怎么就这么优秀，然后妹妹虽然成绩一般，但是她很善良很快乐，让我们都觉得这些人就是活生生的在我们身边的。 都很像身边的某个家庭成员，或者像自己。 对，而且它里面提到的真的是很多的北京童谣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听，但是你长大了之后就忘了。就包括可能随着人的长大，你的童心会消散，但你当你真的在特定的环境下再听到这些童谣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原来其实我们一直都还是爸爸妈妈的孩子，爸爸妈妈也是奶奶的和姥姥的孩子。就像里面我很喜欢的一段童谣，就是小时候小朋友嘛淘气很容易啊摔倒了，然后家里面会鼓励我们说，哎呀坚强自己站起来。但是站起来之后不知道江夏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童谣，他就我们叫叫葫芦葫芦瓢下不着。 对，就真的很多小朋友可能都是在这个童谣里被安抚大的。 嗯， 但是后来有演出的时候，我们也交流说，还有没有人记得他的下半句？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下半句是什么了。 真的，下半句是什么呀？ 对吧？嗯，大家都只记得葫芦葫芦皮儿，甚至现在还有时候开玩笑，大家还会说葫芦葫芦皮儿啊，没事没事。 嗯， 但其实他是这个童谣。这个戏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童谣，就是你一听啊，好熟，后面是什么想不起来了。嗯，好，我们就揭秘，它是呼噜呼噜瓢儿下不着，滴了滴了耳下一会儿。 你不说我真的想不起来后半句是什么了，我觉得可能是前半句说的太多了，是吗？ 对，真的是前半句说的太多了，不光是北京，就各地的小朋友感觉都是被这句。就是有魔力的这样一个安抚的话， 嗯， 是安抚了很多童年的跌打损伤。 但是这个不仅是北京童谣，也会让很多的可能是像我这样的新北京人，对吧？我们看到这样的剧以后，哎哦，全国各地的童谣可能大同小异，都反映了这样一个意思，但是我们确实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剧里面去唤起自己的一些童年的记忆，而且你说到像这个剧里面的奶奶得了阿尔茨海默，然后哎，可能需要我们怎么去，就其他的家人需要怎么去帮助她，这个也很有现实的意义。 对，因为确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因为就是爸爸妈妈工作忙嘛，都是由隔辈人，就是我们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大的，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把小朋友带大，但是当他老了生病了，那小朋友们就是能不能做到像他们那样有耐心的来照顾长辈呢？然后我就是这个剧中还有一个很感人的细节，就是奶奶她得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之后吧，她的记忆在消散，然后我们就经常会说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奶奶真的就是当她记忆越来越不好，她真的只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尤其是小时候的很多歌谣，这点其实特别的真实，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一个说这个返璞归真嘛，当你年老了之后，可能也不需要你再做很多很复杂的事情，你的世界会变得单纯很多，而且人真的小时候是最快乐的，最快乐的事情你才会愿意记住。所以对，所以真的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戏呢，能对爷爷奶奶啊这些长辈多一些耐心和理解，不要觉得他们唠叨，有时候你觉得他们一些很怪异的行为可能真的是他们生病了，如果能提早发现确实是及时就医的话，他会陪伴你更长时间，而且他的这个病情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因为其实我们都不希望有一天你最爱的奶奶啊坐在你面前看着你突然问你是谁，这是一个很伤感的瞬间，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把你玩的时间可不可以留一些来陪伴你的家人。 这就是我们在八月份苏苏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很有现实意义，让每个人在剧里面都能看到自己，也能看到家人的影子的，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北京童谣》这部儿童剧，6岁以上的小朋友都非常适合观看，演出的时长是2个小时，地点是在市剧剧院，演出的时间呢是8月22号上午10点一场，下午2点半一场啊。儿童剧的时间跟我们普通的话剧音乐剧的演出时间不太一样，它一般都在白天，所以呢喜欢儿童剧想要带小朋友去看的家长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间。好，最后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讲一讲音乐剧。 是的，今天呢音乐剧有一点特别，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有的朋友就会问了，说为什么说好的音乐剧会推荐歌剧呢？这也是之前就算是听了咱们节目的朋友给我的小建议，就是他问我音乐剧是怎么来的，我就想可以趁这期节目呢给大家也是算个小知识点吧。其实这个音乐剧确实是由歌剧发展而来的，确实是最早歌剧呢是 在西方很多的贵族他们会盛装去听，唱的也都是很华丽很庄严的唱词，然后故事也比较冗长。 嗯， 但是后来发展到十九世纪，随着我们的这个工业革命的兴起，随着我们的市民文化的发展，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大家就不满足于听那种贵族的故事，大家就觉得哎呀，我们的身边的生活有很多有意思的呀，怎么就不能演一演呢？然后慢慢的就从这个歌剧里面的轻歌剧里面会慢慢的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一直到二十世纪左右终于形成了这个音乐剧，就是他讲的通常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平民化的，歌曲风格也不是我们听到的歌剧那种发声方法，也是偏通俗，甚至有一些爵士啊摇滚的风格在里面。然后直到他有了很多的代表作，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剧魅影啊猫啊，后来音乐剧才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所以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出民族歌剧。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红湖赤卫队呢，大家一听就觉得特别耳熟。 对， 确实它是一出可能我们长辈就可以倒背如流的这样一出戏，它也有电影。但是呢这出民族歌剧它历史很悠久了，它的编剧人数很多，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这样的剧本然后作曲，经典版的作曲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洪湖水浪打浪》啊， 嗯， 他的作曲是欧阳青书和张景安两位先生， 嗯， 然后这次的演出版本呢是即将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啊，8月10号到15号演出的，它是经过全新的一个导演和编排的，然后音乐也有一些改编， 嗯， 而且8月份呢，我们的建军节刚刚过，所以就是想推荐这样一出军旅题材的民族歌剧。这个戏很有历史，它首排是1958年，第二年呢就作为这个湖北省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剧目进行演出，然后一演就火遍全中国，它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歌剧的一个瑰宝。电影就更有名了，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影台还会经常放。它说的是1930年前后湖北的这个绵阳县呢，为了配合红军行动，要暂时呢把这个赤卫队搬离这个彭家墩，然后没想到国民党的保安团呢和当地的恶霸彭天霸，然后就趁撤离的时候卷土重来，妄想复辟，结果最后在红湖赤卫队这个党支部书记韩英和队长，对，大家一说韩英 就完全知道了， 对，和队长刘闯的带领下呢，就和敌人展开了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当然是胜利了。因为这个剧情虽然很简单，但是里面的歌曲真的太经典了。我也是前几年这个戏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去看了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剧场里面的年龄段，很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是自己买票来的，就为了听洪湖水浪打浪，听着就高兴，还有很多虽然没有洪湖水浪打浪那么有名的歌，但是随便一唱底下就会大合唱的那些歌曲，比如说什么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啊，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真的是我们的父辈和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他们有这个半个多世纪以来就刻在他们心里面的儿时的回忆。这出戏呢也是从艺术角度来说，它也是剧情很跌宕起伏，歌曲也很好听，也真的是能够凸显我们这个军队坚定不移的这种信仰和我们这种军民与水情，在这个戏里都有一个很完美的展现。所以在8月份才会想到给大家推荐这样一个又有知识点又有历史印记还很适合全家去看的民族歌剧 《洪湖赤卫队》。好，非常感谢苏苏的推荐，因为我们稍后有疫情防控发布会的一个转播，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喽，谢谢你。 好， 谢谢苏苏，再见。八月的乐享321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疫情防控发布会。刚才呢我们最后一部红湖赤卫队推荐的很仓促，大家还有其他想了解的信息也可以来到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就可以了。